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多云渐晴，西南风3-4级，气温-5到3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生活中我们经常说身心都健康，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本书就关乎我们身体上的健康。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这就是已经从事过20多年控烟与肺癌防治事业的支修义教授。欢迎支教授。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之所以在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样两本书啊，因为2月4号是世界癌症日。那这两本书其实一本是写给医生的，它更专业，另一本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具有科普读物的味道。 是的。 嗯，那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一本癌症知多少，肺癌这一篇。 好， 我们看到啊，它是中国抗癌协会科普系列丛书。那这部丛书可能还有其他的内容，支教授来说一说这本书，这部书的它的一个出版背景。 好的，面对着我们慢性生活方式疾病疾病谱的变化，可以说在城市居民中排在第一位的慢性疾病是肿瘤啊。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不管是国家疾控中心和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的恶性肿瘤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如何去了解肿瘤，如何去早期发现肿瘤，如何科学规范的治疗肿瘤啊，是目前我们国家科协给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的一个任务。所以这次呢，按照国家科协的总体部署啊，也是一个重大科普项目，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编写了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肝癌这个系列丛书啊。所以呢，也是呢，我作为这个肺癌的这个 这个负责人呢就编写了这个肺癌是多少，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系列丛书啊，包括胃癌呀、肝癌呀、结直肠癌呀、食管癌呀，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百姓能够了解目前常见的恶性肿瘤的一些早期症状啊、早期发现的手段呀、包括晚期癌症的治疗药物啊，让我们能够坦然说癌，科学治癌。 嗯， 作为这次肺癌的一个主编，我想我们也把这些相关的知识呢，也想传递给社会，不单单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也更希望听到广播的中青年朋友知道一些信息以后呢，我们远离肺癌的致病因素。 嗯， 所以在书中呢，我们也特别强调，让我们社会关注肺癌这个被弃出来的病， 被弃出来的病， 概括为武器缠身。肺癌高发， 对，这其实说到了这本书里非常核心和的一个亮点啊，就什么叫气出来的病，怎么就武器缠身，我们就离肺癌那么近了呢？下面的时间我们让支教授好好给大家讲讲啊，武器缠身，这武器都是什么气？ 好的，其实这个从被气出来的病，也是借鉴于这几十年来我们消化道肿瘤同道们编出的书啊和科普的一些常识，就是消化道肿瘤是一个吃出来的病，病从口入。 嗯， 那让社会关注肺癌，我也概括为武器缠身，肺癌高发。这武器呢，也是我们肺癌的一个致病因素。那第一个气，我们就常说的烟草烟气。中国有 3.6 亿烟民，7.4 亿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所以呢，烟草中有几千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已经明确的致癌物质有69种。如果我们每天吸食在20支以上，烟龄在30年以上，把这种人群称之为肺癌的高危人群。如果你要一天2包抽20年，这也一样是高危人群。或者你长时间暴露在二手烟的暴露的环境中，长时间被动吸食烟草，也能够成为我们肺癌的高危人群。所以我想第一气首先就是烟草烟气。 嗯， 我们目前卫生领域的联合国叫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烟草烟雾被定义为一类致癌物质。 嗯， 如果长时间接触烟草，长时间接触这种一类致癌物质，那你肯定是肺癌的高危人群。所以有些老烟民朋友说吸了30-40年了，什么病都没有，是吧？您60-70岁，现在我们知道北京市的平均预计寿命值已经超过了80岁，那你要接触烟草的时间就会更长，吸烟指数就会更高。 嗯， 那患肺的风险呢，也同样会更高。所以也希望我们更多的烟民朋友要真正认识到、意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同时呢，尤其你长时间室内吸烟。在家内吸烟，在办公室吸烟，你还能让你周围的亲人、同事、朋友去遭受二手的暴露，让他们还成为肺癌的高危人群我想这是不应该的。 就是吸烟这件事是还损人还不利己。 对呀。 嗯。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气。 对，我觉得您在书中其实写到了一种心态，是我们很多人都忽视的。支教授就写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心态，即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的并存，就是老百姓对于突发的伤害大的风险警惕性非常高，而对于隐袭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往往防范不足。哲学家费尔巴哈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啊。其实大家是有这样的心态的。 其实你身边就这么多的致病因素，你又没有意识到，因为确确实实烟草的危害呢，还不像我们 SARS 啊、病毒啊、艾滋病啊，那染上以后能快速发病，它这是一个有一个慢性的滞后过程，在你吸烟以后的20年、30年乃至40年、50年以后，这种累积以后，才让我们的肺癌的吸烟指数达到这个致病的一个节点上。所以我真心的希望我们的烟民朋友们特别是新春佳节就要快到了。我们也希望在聚会过程中不要在室内吸烟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都已经颁布了室内全面禁止吸烟的法规。 嗯，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作为百姓首先要遵纪守法。 嗯， 第二呢，在珍惜家人的健康， 我想这一气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远离的。 对，其实您在这里头还提到了一些比较新的知识点，也是很多烟民侥幸心理的表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啊，包括我身边的人，他们拿着电子烟，拿着那个水烟，就这个焦油量多低啊，其实抽了也没事儿。你看我在这样封闭的一个空间里，我也是可以抽的。那这种烟，它真的就是无危害的替代品吗？ 首先呢，这个本身是个吸烟行为啊，不管你是公务员、老师、医生还是演职人员，你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好的。那第二呢，电子烟也会添加很多的化学物质啊，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害的。由于电子烟的这个时间并不长，相关研究的数据并没有出来，但肯定吸烟行为是不健康，而电子烟有同样有很多的化学添加剂，也会对健康带来危害。 嗯， 当然作为青年人，你刚说刚吸食了一两年三四年不觉得啊，等你到四五十年，你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啊，这种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就能够凸显出来。 对，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啊。 对呀。 啊，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听众朋友是了解的，我们经常理解就是二手烟，比如说你抽烟了，我在你旁边，我没抽但是你的烟雾我吸到了。还有一个概念是三手烟啊，三手烟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理解。 其实呢，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的增强啊，随着控烟立法的推动，更多的人不可能再当着女士啊，当着别人在室内吸烟。但是如果家里没有人啊，孩子还没有下学啊，这个会议室还是我们被几个烟民占领的时候啊，他们就可以抽烟。等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也不再吸了，不当着别人吸烟啊，让别人不遭受二手烟的暴露。但殊不知，其实他在吸烟的过程中，烟草烟雾在他身上、头发、皮肤、大衣啊，还有我们的沙发、地毯、窗帘、床具全吸附进去了。 嗯， 啊，如果密闭的一个环境中，啊，包括出租车，上面一个乘客是一个重度烟民，啊，等他下了车，其实车里边没人吸烟，但是呢，出租车的小的闭那个狭小的环境中，沙发、座套啊，各种方面都是烟味儿，而这就属于三手烟。 嗯 啊，在我们有很多啊青少年、婴幼儿啊，在这方面就得到更大的健康危害。 嗯，因为孩子会用手抓取地上的、沙发上的任何东西。 对呀、 啊。啊，暴露在三手烟的这种危害之中。 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爸爸， 嗯， 他说回家以后不能抽烟了啊，在外边把今天的吸烟量完成了， 嗯， 然后呢，身上、头发哪都带着这个烟味，回去以后抱那刚两三岁的 孩子， 一两岁的孩子，其实呢，这样我们的婴幼儿啊，遭受很严重的三手烟暴露，其实对我们的婴幼儿健康的危害很大很大。 对，他们真的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也许真的就会离烟草远一步啊。 是， 其实我看支教授的朋友圈，前两天还开了一个关于志愿者啊，就是大家禁烟控烟的一个，好像是年终的总结会。 是的， 啊、还一起唱了一首歌，是吧？ 对， 支教授是当那个指挥啊。 对，当指挥。 嗯 啊，正好也是我们北京控烟学会。这个年度总结会以及我们北京市所有区县的控烟的志愿者的一个表彰大会。 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志愿者真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参与到控烟工作中来。北京市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控烟一张图啊，只要您举报这个场所有人吸烟， 嗯， 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执法监督队伍啊，就会赶到这个场所啊，首先是劝阻啊，如果不听。啊，进行罚款。 嗯， 所以目前北京市也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嗯， 因为我既是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北京控烟协会的副会长。 嗯， 我们为目前北京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吸烟率明显下降啊，无烟出租、无烟餐厅、无烟学校、无烟医院、无烟办公楼，确确实实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嗯，其实我们也感谢像支教授这样的控烟人士，感谢那些所有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敢于直接跟他说不的那些志愿者啊。 对， 我相信如果这个队伍越来越大，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健康也许会越来越好。 是的， 刚才说到武器缠身就容易罹患肺癌，那刚才说到了一个是烟草气啊，那另外四个气都是什么？ 那第二个气呢，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这三五年一直关心室外的大气污染啊，雾霾呀、PM2.5 啊，像这两个词儿已经成了一个热词啊，走进我们百姓的生活啊。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啊，我们2017年 北京是经过我们的大气污染防治，经过各种有效的措施啊，我们蓝天的次数越来越多， 大家感觉特别明显。 对呀， 尤其是这 个整个华北地区，还是目前我们国家空气污染的重灾区啊，大量的工业排放量啊，汽车尾气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叫做污染源啊，还应该让我们警惕。所以我想呢，我们除了关心室内的空气污染、烟草烟气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室外雾霾带给我们的健康影响。 嗯， 因为2014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把可吸入颗粒物 PM2.5 啊列为了一类致癌物质。 嗯，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在早晨晨练的时候，以前主要看看刮不刮风、下不下雨。 对， 那现在呢，我们一定要重视一下这种空气质量， 对 啊，这种空气污染指数， 嗯， 如果是严重污染，我也建议这些中老年朋友，第一啊，把室外的健身活动啊改为室内， 嗯， 那第二，出现了雾霾天气，就尽量不要去外出，如果要必须外出，不管是购物啊、上下班啊，那减少啊在外停留的时间， 嗯， 如果还是必须要外出，那我们戴上一些口罩啊，一些防护措施。啊，如果时间在外面室外时间比较长，回家以后呢，也要重视把我们的一些头巾呀、外套啊给它都放到那个走廊里边先啊，让它代谢， 嗯， 通通风啊，然后再拿到室内，再放到我们的衣柜里面， 嗯， 这也是防止我们家人啊遭受二次雾霾这种污染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也想呢，现在随着从国家到华北地区，到京津冀，到北京市委市政府，都是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北京的蓝天啊越来越多，但也希望中老年朋友在雾霾天气的情况下，还要重视一些防护啊，减少外出。 对，读到您这一部分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因为现在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更多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我戴一口罩好像就闻不到了啊，但是如果真是在雾霾天气出行的话，医生还是建议我们佩戴 N95 的那个口罩，它其实密闭非常好，但您同时也非常细心的提醒了，佩戴的时间不宜过长，尤其是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的人要避免佩戴，以免呼吸困难导致缺氧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是的，其实我们把这种颗粒呢分成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PM50 啊，其实更多的 PM50 的颗粒通过我们鼻腔的鼻毛， 嗯， 啊，是可以挡在啊体外的， 就自然我们自己就可以屏蔽它了， 然后通过打喷嚏啊、咳嗽啊、主动排痰呀，能够把这些污染物尘埃给排放出去。 嗯， 如果 PM10 的颗粒呢，我们还有气管和支气管黏膜， 嗯， 啊，它也可以是也是一个保护层啊，把这些 PM10 的颗粒呢，让它不进到细支气管， 嗯， 进入不到我们体内。同样，通过咳嗽、主动排痰，也可以把这 PM10 的颗粒呢，能挡在体外。但是 PM2.5 就不行， 太小了 啊。它可以通过我们的鼻腔、气道、气管、支气管、细支气管啊、肺泡进到我们的肺组织， 嗯， 影响我们的健康， 嗯， 所以常规的我说那种口罩呢，当 PM50 PM10 还是可以的， 但 PM2.5 啊，还是希望能够，目前我们从质量监督局啊，我们也出的啊检测监督，目前只要有这种这种功能的， 嗯，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口罩的制造商要对得起良心，也希望我们的执法监督部门呢把握好口罩的质量啊，希望我们中老年朋友在雾霾天气时一定要戴那些能防住 PM2.5 的口罩去外出，是吧？ 对，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对，或者减少外出的这个时间。 对呀， 嗯，这是说了室内的吸烟，说到了烟气，还说到了大气中的自然中的空气。 对， 那第三种气，武器缠身的第三种气是什么气？ 其实第三种气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 嗯， 就是厨房油烟气。 中国特色，我们烹饪的特色就有这个特点哈。 对呀，那我上礼拜刚从美国回来， 嗯， 啊，人美国人家里也有那个叫抽烟机， 哦， 咱只抽烟不抽油啊， 咱是抽油烟机 啊，人家是一般是电磁炉上啊烧烧汤啊做做西餐呀、啊，而且要烧烤的话肯定在室外， 嗯， 那咱们家不是， 对 啊，在室内煎、炸、爆炒、 煎炒烹炸 啊、嗯，你这样一弄产生了很多厨房油烟。当然，如果讲中国的饮食就是 很好吃。 嗯， 啊，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国的饮食， 中国的美食 真是好吃。 嗯 嗯，但是呢，如果我们不重视厨房油烟污染，不重视厨房通风，也不重视我们整个全过程使用抽油烟机的话，那这种厨房油烟污染如果时间长了啊，像刚才我们说吸烟指数啊、雾霾指数啊，如果每天都炒菜，经常是煎炸烹啊、那个 煎炒烹炸， 嗯啊，同时还在室内烧烤的话，那你的健康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我还是希望有一烹调方式没关系啊，这是我们中国特色，但是要保持厨房通风，要在整个烹调的全过程使用抽油烟机， 嗯 啊，还要排出去啊，根据你家里的人口啊，根据你们家的饮食习惯呀、烹调的方式啊，去购买那种马力相适应的、相匹配的抽油烟机， 嗯 啊，包括在安装的高度啊，每星期的清洗的那种频数啊，保持它发挥它正常的功能啊，所以这一点也是应该强调的。 嗯， 那另外，其实我有的家庭还不是用这种燃气啊，还用煤呀、蜂花煤呀、煤球啊、煤气呀，本身这种燃气燃料就有一定的啊有害物质。 嗯， 你再加上烹调过程中产生一种油跟肉的碰撞的时候，是味道是很好，但会裂解很多的有害物质，如果长时间给吸进去了，对我们的肺就是产生影响。 嗯 啊，所以我想呢，就这些家庭主厨们啊，要有这个意识。 对，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家庭主妇嘛， 对啊， 我们是经常围着灶台转啊，你做的食物家里的人都满意。可是如果你在烹调一线上，嗯，因为整个的这个做饭的习惯、饮食的习惯的问题，您罹患上肺癌，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而且，嗯，很多时候是无法弥补的。嗯， 对呀，您是把您的胃肠照顾得很好，当然把您肺伤得不轻。 对， 是吧？我也希望我们器官的邻里之间构建一和谐的关系。 对， 又吃好胃，还养好肺。 嗯， 这样呢，大家和平共处，让我们的人体更健康。 对，五脏六腑你都得照顾好了。 对呀、 不能顾此失彼哈。 我也特别想提醒家庭主厨，千万别用那炸过丸子、炸过鱼、炸过油饼的油，您再去炒菜去啊，这时候燃点呀。有害物质啊会更多。 嗯 啊，那另外呢，别等着那个都冒烟了再开抽烟机，那炒完菜就关上。您只要有炒菜行为，全过程始终开着抽油烟机， 嗯，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现在不少的抽油烟机还有延时功能， 对， 按一下它再抽个五六分钟它才关掉呢。 对呀、 嗯，其实您在书中也写到了，这个油烟散发的有毒油烟量是一根香烟的上千倍，人每天在这种环境中吸收的有毒油烟比在一个小时内抽两包烟还要多啊！如果我觉得每一个家庭主妇她可以听到这样触目惊心的数字，她一定会购买一个大马力的安装高度合适的抽油烟机，这样你在做饭的时候是不是更踏实？ 而且其实呢，我们有些的不是每天都要是煎炸爆炒啊，其实一些水炒啊，一些好的食用油啊、橄榄油啊，有些拌菜呀、煮菜呀，其实还有营养又健康。 嗯， 所以我们也不赞成中老年朋友老吃那种煎炸的烧烤的食品。 对 啊，其实对我们不单单对肺啊，其实对我们的胃肠、对我们健康也都不是正能量的。 对，其实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意识到了，我们中国的食物啊，我们中国的美食不仅仅是色香味，还讲究易形养啊。那用蒸啊、煮啊或者其他一种烹饪方式，也许会让这个食物保存更多的营养，也有利于您的身体健康啊。五气中我们说到了三气，还有两气啊，其实如果大家听到也会觉得啊、挺触目惊心的。那第四气，您在书中就写到了，邪气重重，别让生活细节构成肺癌的阴影。为什么这一气就显得要凶险一些？ 我想其实呢，室内的空气污染是影响我们健康的主要因素。 嗯， 啊，更多的职业，更多的人啊，可以工作的环境都在室内，然后每天八小时睡眠要在室内，然后呢吃饭休息啊，不管是在办公室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居室啊，都是在室内。 嗯， 室内的空气污染其实对我们健康影响其实还有时候还在某种程度上还大于室外的空气污染。 对，24小时你想想你有多长时间你是在室内度过的。 对啊， 嗯， 所以呢现在目前我们还有一个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环节 啊，也是一些我们生活的细节，就是房屋装修装饰材料中带给我们的空气污染。 嗯， 尤其这种大石材的啊，不管是你装修厨房啊卫生间，有些石材我认为是倒可以理解的。 嗯， 那现在更多的人家庭在我们的卧室居室啊，用更多的石材装饰我们的房间啊，我希望大家警惕有一个叫氡的元素。 嗯， 啊，这个氡元素呢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质的。 对 啊， 这个往往被大家忽视。那氡一般在哪儿呢？ 首先呢，氡存在于我们的建筑材料中啊，主要石材土方啊，所以像，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半衰期。 嗯， 如果正常的通风啊，它半个小时之内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衰减50%以上。 哦， 但如果像卧室啊，有那么多大理石啊，去装点我们的居室和卧室的话，这样氡的元素就会多啊。像其实像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听众朋友们，看过日本的电影那个雪姨， 嗯， 它讲的就是氡元素啊对儿童的血液病一个故事。 哦， 啊，它这个氡元素呢，第一大危害就是对儿童的血液病产生影响，那对成年人主要就是肺癌，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我们的新居装修时选择的绿色装修装饰材料， 对， 尽量减少用大理石啊石材去装点我们的居室和卧室。 嗯，你看支教授一直在提大理石啊，很多朋友喜欢大理石自然的花纹啊，觉得这放一个洗手台的台面，甚至我们家书房的桌面多好看呀。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其中的危险元素啊。您在书中也写到了，自然界中的土壤、地下水、空气和石头都有您说的那个氡气，一些含重金属的石头释放出来的氡特别多，装修房子用到的大理石、花岗岩也有氡气，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装饰新居的同时考虑到健康的因素，选择一些更安全更环保的一些建筑材料， 特别是卧室居室。 嗯， 因为你要八个小时的睡眠是吧，你真是洗手间啊，然后淋浴池啊啊，包括厨房做一些易于擦洗，但毕竟你待的时间要短， 对， 是吧？这些办公室啊和你的居室和这个卧室是时间长的， 你起码得睡八小时呢， 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啊，是吧？我想对一些长时间在一个地方这个工作睡眠的这种居所啊，应该去重视，尽量减少啊这种大理石的比例。 嗯， 那另外一点就是苯和甲醛的这种元素， 对。 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家具啊，刷一遍漆，刷二遍漆，再来清漆，然后再加上什么木板胶、木板格、木板膜，就这种装饰装修材料中也含有大量的苯和甲醛。 嗯， 啊，这些其实我们也能闻到，你都能闻到了，你像那浓度，这肯定是超标的。 对呀，它都超过了无色无味的味道那种感觉。 特别如果你在那个室外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还要关着窗户防外边的雾霾，然后屋里边这还有苯和甲醛，然后厨房的油烟污染啊，二手烟、三手烟的烟霾。 嗯， 那你想想，你测的 PM2.5， 厨房会爆表，二手烟会爆表。 嗯， 啊，你在如果房屋装修带来那么多有害气体，你想想， 你是无处逃遁的。 80-90%时间都在室内，如果室内都是这种的空气质量， 嗯， 你的健康从何谈起？ 真的是没法谈起啊。其实我们现在听到广告啊，或者装修材料也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就是 VOC 啊。 对。 其实您在书中也详细的说到了，这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就是危害性最大的两种化学成分。您刚才说到了苯和甲醛，对人体的危害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啊。乔迁新居本是一件喜事儿，那别因为搬了新家，我们又花了好多钱买了什么天然的食材，但结果啊，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就得不偿失了。嗯， 是啊，其实我们在从临床的工作中，也可以发现那些平房搬家、频繁搬家的啊。 嗯， 然后呢，刚两居到三居，三居到四居，四居又是 house， 然后就这几年之内，他得接触多少这种有害物质？ 哦，嗯， 啊，要当监工， 对呀， 从盖修房子到装修， 嗯，劳累操心， 然后再当监工，啊，还得收工， 嗯， 这种指导监督过程，你想想，如果老住的这新居里边有些这种氡是排放不出去的， 对， 家具的苯和甲醛也有一定的滞留性， 嗯， 所以我们也真心希望，如果说在几年之内经常调换房子的啊，家庭 主人们， 嗯， 特别要重视防止室内 VOC 对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 对， 嗯，在这样呢，如果呢，其实一些空气加湿器呢，可以使那 PM 十的颗粒呢沉到地面、桌面啊，我们去打扫。而 PM 二点五呢，也可以通过净化器啊吸附功能， 嗯， 净化我们的空气。啊，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啊买一些绿色植物，也可以吸附啊、 嗯、 相关的一些空气中的啊有害颗粒，保证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 对，就是找到我们能利用的手段，尽量的降低它的危害啊。 对， 嗯，因为房子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地方，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居住的最温暖的地方。 对， 让这个地方能够清澈透明，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啊。 是的。 其实您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现在大家出行都开车嘛。 对。 但如果我新买一个车特好，但有的时候你进那个车里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这个车里有味儿。啊，那这种味道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害的。嗯， 本身汽车啊、车厢内的一些构件，它就散发着一种啊有害气体。 嗯， 而更多车主人呢，还得上了很多装饰品。 对。 啊，这边有散发香气的。 还挺漂亮的 啊，还有根据他的不同的爱好啊，这薄荷型， 嗯 啊，然后那个型， 草莓型，巧克力味的， 而这些型都是添加剂，跟电子烟是一样的道理，啊，然后呢，室内再有人抽烟， 嗯 啊，再有这些装饰品，其实就车厢内的这种小环境空气污染，啊，也一样会得我们长时间在这种车厢内，比如老堵车， 对呀， 啊，每天上下班堵车。啊，周末去郊区玩也堵车，四五个小时也。 嗯。 啊，所以长时间在这种小环境里遭受小环境污染的，啊，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嗯。 这包括我们的办公室，小办公室里边又有打印机，又有复印机。 嗯。 啊，同时还各种这种电子的这种零件啊，不管是电脑也好， 嗯， 这种还有电力辐射的因素也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呼吸系统。 嗯，所以我们不能说草木皆兵，但是您要意识到，有了这个意识，你就可以防范啊。 对啊， 防范是第一步。武器缠身，容易罹患癌症啊。 嗯， 生活中风险还是蛮多的。我们现在要说到第五个气啊，这个气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对你的影响却非常非常的大，这就是心理污染，情绪波动导致我们离疾病离肺癌越来越近。说说这个，我还看到了一个啊 cancer 就是癌症人格啊，癌症性格，说说这一点。 其实我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知道啊，目前很多慢性生活方式疾病啊，当然大背景是人口老龄化， 嗯， 啊，第二才是一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其实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了不良的心理生活方式， 嗯， 啊，躯体的啊什么迈开嘴呀、啊，管住嘴啊，管住嘴迈开腿呀、啊，你去怎么去说？但很多是我们的心理性格的因素， 嗯， 导致啊我们的对疾病的免疫力、抵抗力、识别能力、抗病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嗯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心霾、 心霾、 阴霾， 嗯 啊，更多已经得病的啊，特别是肿瘤的患者，其实80%以上都有一个心酸的心理受伤史， 嗯， 情感呀、生活呀、婚姻呀，和我们在工作事业中遭遇到一些你认为是不公正的待遇也好，反正会影响我们的性格， 嗯， 影响我们的情绪。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性格内向，啊，不愿意跟人家交流，啊，有高兴的时候呢，也不愿意跟家人朋友去分享， 嗯， 苦闷的时候呢，也不会让别人去分担，反正苦水往肚子里咽， 哦， 啊，苦恼呢自己来承担，啊，所以这种孤僻的、不善于交流的这种性格，在你生活出现一些生活负性事件，啊，比如丧偶啊。 失恋 啊、地震呀、失恋呀、 嗯、 甚至工作失业呀，啊，甚至还有一些晋升没上去，奖金没达标， 愤愤不平 啊，然后两口子在一些生活琐事上啊再去有一些争吵啊，确确实实包括两代人的隔阂、代沟，都是影响我们这种愉快心情的一些外在因素，但是呢确确实实看不见，你说你烟还有个吸烟指数， 对 啊，你说厨房油烟还有个量啊，你说这个心理污染指数怎么说？ 嗯， 我们叫幸福指数，啊，所以如果我们还强调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看淡一些事情啊，同时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相关处啊就接触的事儿的一些就增多， 嗯， 应该学会处理一些不良事件的能力，应急能力， 嗯 啊，使我们的心态保持个健康。所以我倒想呢，这种如果是长时间爱生闷气啊，有事不善于跟人交流，遇到生活负性事件遭到严重打击的时候，在没有人去救助啊，我认为我们应该警惕这种带有引号的癌症性格。 嗯 啊，这不单单是我们医生要关注的躯体卫生的问题，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医生有点心理这方面的一些就是 idea 啊，有这种、 想法 要帮助病人解开心理的疙瘩。 嗯， 其实更多的病人在门诊呀、在工作中去跟着我们的医生咨询过程中，很多不是专业知识的了解， 对， 主要是心理的结要解开。 嗯 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亲人、医生、护士啊，和我们的公共卫生专家要关注这种病人的心理状态。 对， 然后呢是中老年的， 嗯 啊，中老年一个人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了，这些老年朋友啊，需要心理的呵护。 嗯， 出现心理症状以后，甚至轻度抑郁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干预。 嗯， 中度的时候，我们通过咨询的药物干预让它化解。重度的抑郁必须要通过药物啊进行治疗。 嗯， 所以现在已经通过心理干预、心理咨询到心理治疗，能达到人的心理康复。 嗯，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强大和弹性，其实对于生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忘记了是哪一位医生说的啊，他说其实你面对病人的时候，你开的第一张处方应该是关怀。您在书里也写到了，其实医生不仅仅是治病，还在救人。那救人的这个维度就是说，我不仅仅在生理上、身体上把你的病痛解除了，我还要在心理上安慰你，告诉你我和你站在一起，我尽量的帮助你。嗯， 所以我们也叫生命至上。 嗯 啊，心理关怀，也使其实评价一个好医生啊，不仅仅他是他的医术。 嗯 啊，我们从医德啊，到我们关爱生命、关爱患者啊，患者至上啊，怎么去理解？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全社会啊，去关注那些中老年朋友，关注那些有心理疾患的朋友啊，同时我们的家人啊，应该互相关爱关心。 嗯， 同事也一样，构建和谐的同事关系也是保证我们健康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就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大一点，眼界能够宽一点，你可能就不会被眼前的这些琐事、蝇营狗苟的事情啊，让你的心那么乱，让你那么烦，让你焦虑，让你纠结啊，你就会变得快乐。那这种快乐的因子就反过来影响您的身体。 其实我们摆在心里呢，就相当于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 嗯， 你心理各方面都很健康，情绪很啊也都很平稳啊，心情愉快，就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对， 去防御疾病，识别疾病，甚至帮助我们机体去抗疾病啊，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情绪老是处于一个坏情绪状态，我们的免疫监测功能没有了。 嗯 啊，人说两口子一吵架，酱油瓶子都没人扶。 嗯， 啊，你试想，我们正常情况下，你飞进一个苍蝇、虫、一个蚊子，我都能给它消灭掉。所以，这种由于你心理啊这个状态不好啊，影响我们免疫力的时候，我们很多慢性病都跟它有关系。它不单单它是个致病因素，还影响我们的治疗。 嗯 啊，最后还影响我们的预后。所以说，心理的污染啊，癌症的性格是整个贯穿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愈后啊，特别得了病以后啊，这种心理不健康再还会加剧啊。有些因为毕竟还有一些躯体症状，比如晚期肿瘤还有疼痛、骨转移，这 50% 以上的人会有抑郁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更要给予关爱。 嗯，其实您在书中写到了啊，您说人体神经系统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共用一套信号，一旦受到癌症性格的干扰，就会导致内分泌活动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失调，并使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正常的细胞向癌细胞的突变和转化，并影响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监视、识别和杀灭作用。 是的。 嗯，最后也说到了中医 《黄帝内经》里的那句话，这句话大家都了解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是的， 如果您正气特别足，免疫力棒棒的，每天都开心，癌细胞都打不过您，是吧？ 对呀、啊、 嗯， 这是刚才我们讲是单一谈武器。 嗯， 那如果一个人一个中老年朋友武器都沾边了， 嗯 啊，居住在雾霾的高发地区啊，自己又是烟民，或者家里有烟民， 嗯， 四世同堂，天天煎炸爆炒烧烤啊，或者每周得有几次家庭大的聚会， 嗯 啊，又乔迁新居，您再是个内向性格，那肯定得病的几率那要高的高。 对 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人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说室外的大气污染嘛，放心的交给党和政府， 嗯 啊，以北京为例，2017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啊，然后烟草烟气呢，烟民如果第一能够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有一个戒烟的计划啊，在家人医生的帮助下能够成功戒烟， 嗯， 即使没有戒烟啊，那你也不要在室内吸烟，不要让我们家人亲人遭受二层的暴露。那另外就是不吸烟的人一定要拿起健康的武器来， 嗯， 勇敢的对烟民，不管是领导同事还是亲人还是长辈啊，说不字， 嗯， 请你不要在室内吸烟，影响我的健康， 对 啊，然后呢，再有绿色装修材料啊， 嗯， 装修房间完了以后呢，就我们通过通通风，啊，散散味儿，啊，有条件的还通过那种检测氡元素啊， 嗯， 苯和甲醛的浓度啊，合格以后再搬入住，啊，这样一个气一个气的都可以给它啊拉长距离， 对， 然后保证我们的健康， 嗯、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一一防范，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我想您就会远离癌症，远离肺癌。我们老话有一个黄鼠狼专挑病鸭子， 对呀、啊， 为啥专挑病鸭子呢？那病鸭子武器没弄好，他心情也不好、 啊， 身体也不好，是不是？所以咱们都健健康康的跑得特别快，就没问题。 而且不管什么样的致病因素，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对， 是吧？如果我们内心很坚强啊，而且各种免疫力都很好的话，那至少可以抵抗啊这个气， 嗯， 啊抵制那个气， 嗯， 那我们身体还是很健康的。 对，这我们刚才聊的是啊、我们说武器缠身，癌症高发啊，支、教授一一给大家解释了这些气都是什么，它存在哪儿，我们怎么防范它，这是我们。健康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点啊， 嗯， 但是人有生老病死，如果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是亲人真的就走进了肺癌，罹患了肺癌，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怎么正清醒的理性的勇敢的去面对它，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支修义先生给我们讲癌症知多少肺癌篇，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44，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的部长支修义先生，欢迎支教授。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介绍了您带来的这两本书，我们着重介绍了这个中国抗癌协会科普系列丛书癌症知多少知肺癌这一本啊。我们说人有生老病死，刚才您讲了那么多知识，让我们了解到生活中的武器，我们怎么远离它，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远离那种癌症性格。但是如果生活中我们真的和肺癌走得很近了，旁边的亲朋好友有罹患肺癌的，或者说早期有什么不适，我们尽早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其实也体检，每年都体检，或者有的朋友进入婚姻我这个婚检哈，或者我当兵我也体检了，那面对肺癌的时候，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检要注意些什么？ 是的，我们讲到肿瘤的预防啊，有讲三级预防。如果说刚才前面一个单元我们讲到的远离武器，我们定义为一级预防，就是远离致病因素。 嗯。 而二级预防呢，就是如何去早期发现肺癌。啊，比如敌人他在一个班一个排的时候，就通过我们的检测手段能够检测到发现，以我们现在身体的抵抗力，以我们现在医疗手段啊，完全歼灭它是有可能的， 就是小股力量早期歼灭。 小股力量早期是歼灭它的。 嗯。 啊，所以强调是早期发现。而正常的这种婚姻体检呀、当兵体检呀、就业体检呀，是胸透胸片啊，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肺是不是健康的。 嗯。 而这三类人群更多都是年轻人。 对。 啊，如果说要真做到肺癌要早期发现啊，单靠胸透靠胸片是远远不够的。 嗯。 啊，因为那些小的病灶小骨不对，这种检查是发现不了的。啊，说这飞机它正常飞行雷达能扫描上，它超低飞行你看不到的。 嗯。 啊，所以我想针对肺癌的小骨不对，我们通过这几十年的不断摸索探索和临床研究啊，才能已经定义为只有胸部的 CT 可以早期发现小骨不对。 嗯。 可以早期发现早期的肺癌。啊，那如果要做胸部 CT, 就要锁定高危人群。啊，结婚体检、就业体检、当兵体检，那肯定不用做胸部 CT 啊，胸透、胸片的都可以了。 嗯， 但如果想筛查肺癌，那我们要锁定高危人群，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给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根据它高发病率的情况，你定义成是45岁、50岁、55岁， 嗯， 而目前不同的国家就这三个年龄段，啊，比如大于这个年龄以后，再看看它吸烟史，超过了20年。30年，当然跟他每天吸烟的包数有关系。 对， 一天一包、两包、三包。 嗯， 还有就是有没有肿瘤家族史，然后既往肺部有没有疾病史，当个结核啊，以前就有良性病灶啊。那还有就是他的职业史，啊，环境史、致癌因素，石油、水泥、化工、煤炭。如果在生活在这区域又从事这行业的时候，也属于高危人群。 嗯， 而这样的人群，我们通过胸部 CT。就可以早期发现那些小结节、早期肺癌， 嗯， 啊，小骨不对，啊，通过我们外科手术呢，就让这些病人不会因为肺癌而死亡， 嗯， 5年生存率接近100%。 哦， 但等了有了临床症状了，咳嗽了、憋气了、气短了、脸肿了、骨头都折了，这属于晚期了。那晚期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药物。啊，因为我干这个医疗从事肺癌也35年了，所以我们可以目睹了啊整个肺癌的诊断治疗的发展史。 嗯， 啊，这40年来我们的诊断治疗肺癌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使晚期肺癌，如果你有基因突变啊，靶向药物也可以让我们很从容的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嗯， 一天一片药就能控制好疾病。 嗯， 啊，当然就需要检测基因。你啊，既然得突变，哎，另外一方面呢，即使诊断为肺癌，也不要着急，要明确它是什么类型的，是几期的，是小骨的、中骨的、大骨不对啊。 嗯， 明白了，早期、中期、晚期，通过我们外科手术、化疗、放疗相结合啊，也能够那跟那个敌人进行相持啊，不一定非得给它消灭掉。 嗯， 但我们可以带病生存， 这叫姑息治疗吗？ 也叫姑息治疗，也叫带病生存。其实高血压也没治好，糖尿病也没治好，但是它有有效的药物控制它。 对，就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对呀，而现在的肺癌也像高血压、糖尿病已经定义为慢性生活方式疾病的话，如果有基因突变，有靶向治疗，就靠每天一片药也一样，几年、十年啊，都可以很好的去带来生存。即使特别晚期，也没有基因突变啊，毕竟这病人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症状，折磨他有痛苦，那我们这个时候定义为就为减少症状，减轻痛苦，保证他生活质量。所以不同级别的、不同小股、中股、大股的敌人，我们有不同的治疗策略， 不同的战略手法。 不同的战略手法。所以我想，只要医生啊，在针对病人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啊、不同表现的时候，我们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长生存，保证质量，这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 就是医者的一种关怀 和初衷。也是出这本书想告诉给我们的高危人群也好，肺癌患者也好啊，包括病人的家属，我们有方法有手段能够对付肺癌。 对，就面对疾病的时候，你别那么害怕啊。 对， 有人在帮你，但我们的前提是你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就更好了。 我们就不必在生命最后阶段你承受那么多的痛苦哈。 是的。 其实这本书的序言有一句话也说得特别好，这本书的出版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就是它其实是想对两个人群说话的。我们选取了门诊和住院病人咨询医生频率最高的问题，予以生动、简洁、准确、权威的解答，让每一个患者一测在手，别无所求。我得这个病了，我能不能清醒地认识它、接受它，然后和医生一起勇敢地去面对它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去医院的时候啊，特别的无助，心里特别的胆怯、悲伤。我们面对医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小白，一无所知，信息极其不对等，医生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肺癌从一开始到达后来啊，晚期早期你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我如果真的罹患了，我在什么点，这个时候我应该和医生一起做什么事情，包括家属也可以了解啊。 对呀，其实这也有利于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减少在门诊、急诊和病房啊这种沟通的时间。 对， 因为你先了解一些知识，然后跟医生那儿对号，哎，我是哪号哪号，一对号入座的时候，其实可能共同战胜疾病、共同战胜肺癌，可能会更加接近现实。 对，因为你信息掌握的多了嘛，你已经有知识储备了，医生说什么你就懂了，而不是医生坐在那儿给你普及，从最开始给你讲起啊。本来就医的时间就很短暂，医生的时间就很宝贵，所以这本书真的是搭起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一个桥梁啊。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读起来觉得也受益匪浅。那其实今天支教授是带着两本书来的，还有一本是您新出版的中文翻译版的《肺癌诊断治疗新进展》啊，这一本是写给专业医生的。 对， 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本书呢，在国际上很畅销，在我们的世界肺癌大会、美国肺癌大会、欧洲的、亚洲的啊，它的原版书籍啊，确确实实解决了我们很多临床医生在处理肺癌、在诊断肺癌、治疗肺癌中一些面临的一些困惑。我们也提供了新的技术啊，提供新的药物啊，新的研究进展。啊，可能更多的一些，比如三甲医院的一些主任们呀，英文也很好，直接可以从原文中就得到这些信息。但我们知道，对我们的全科医生，啊，在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我们认为还是读英啊中文啊比较更加能够接受。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个目前整个医疗领域对这本书的需求，啊，我们也及时把它翻译成中文。又配上很多图表。啊，这样我也希望让更多的，比如二级医院啊，不还有包括三级甲等医院年轻医生，还有我们的一些全科医生，我们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也能够了解啊有关肺癌的诊断治疗的新进展，这样我们在强调分级诊疗的过程中，让整个病人在基层，通过我们的基层医生、全科医生啊、年轻医生就了解这个疾病，可能在你到了一个大的医疗中心治疗的时候。啊，也一样让病人心里有数。因为我们的医生已经在基层的医疗机构已经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咨询啊，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目前我们有远程会诊，有专家会诊啊，所以我认为不管是科普的 还针对全科医生的这种肺癌的书，都使我们能够在像分级诊疗啊、远程会诊呀、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啊，让我们更坦然的认识肺癌，科学的治疗肺癌都是有帮助的。 嗯， 这也是我们出这种书的一个初衷、 初心啊。所以也真诚的向大家推荐啊，这一本呢是给医生的，相对专业，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翻译版《肺癌诊断治疗新进展》啊，主译是知修义先生还有张毅先生。那另外一本是给我们普通读者的啊，就是中国抗癌协会科普系列丛书《抗癌知多少：肺癌篇》，这一本的主编是知修义教授啊。节目的最后，我想让您给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读者，一句寄语，关于健康的、关于生活的都可以。 好，面对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啊，这个加剧，我们希望呢，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去了解一些慢性生活方式疾病的科普常识。 嗯， 啊，一是预防它，二是早发现它。啊，即使得了，我们能够科学去面对它。啊，跟医生共同去对付它。 嗯，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另外也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哇，我们也祝啊，这个收听的这种朋友们， 嗯， 能够新春愉快，身体健康。 对，身体健康。其实翻阅您这本书的时候，科普这一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因为前面您写了一个前言，前言当然都是这种打印出来的文字，但是结尾有一个您自己的签名， 对， 特别的有特色啊，知修义，知是下面是个又嘛，就是整个把它环起来了、嗯、让我想到了中国一种传统的弹拨乐器，这种乐器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历史上一度非常的流行，它叫箜篌啊、 嗯、 它有一种卧室箜篌，非常像您这个签名，因为你我发现这个修和义有很多撇儿，您把撇儿设计成如果是箜篌的话它是琴弦。箜篌引啊是中国古代一种诗词歌赋的作品的名称，像曹植、王昌龄、李白、李贺他们都写过。所以我就希望您这本书啊真的能够铿锵奏响科普的知识，虽然它是科普的文字，但我读只字片语字里行间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那种人文的色彩和关怀，包括后面有癌症病人吃的食谱啊，我觉得我感觉到了一个医生给予一个普通人给予患者的那种温暖。我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这本书上的文字，听到这本书上的声音，就像古代乐器箜篌唱出来的、弹出来的那种明亮的节奏和声音。也特别感谢支教授光临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今天是腊月的小年儿，祝大家小年儿吉祥，犬年健康平安。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